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新娃娃魏如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远东航空去年12月13号无预警停飞，民航局已经建议交通部废止民用航空许可证，一旦废证，离岛疏运就是当务之急。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材今天指出，如果远航真的废照，就是国内外航权全部废止，如果想要复飞，必须重新通过5阶段的试航验证作业才能营运。王国才透露，民航局过去这段时间都是建议废照，交通部认为废止营业执照是很严肃的问题，能不能用民航法解释，好让废照理由更充分，民航局正在补充资料。远航停航影响国际航线较小，重点还是1/3的国内航线，尤其金门跟澎湖。目前由华航还有长荣的载体机以及军方和航港局支援。航港局今天也公布了台华轮1月21号到2月1号加开4航班。空军直升机空难罹难的黄胜航中校，生前最后一刻仍然守护参谋总长沈一鸣，皇家希望骨灰陪侍总长。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指出，经总长家属同意，两人中还同葬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沈一鸣总长是从官黄胜航遗体在空难当天送回了苗栗县头份市家中，严德发今天前往皇家致哀。严德发指出，家属希望黄胜航骨灰放在总长旁，永久陪侍相伴总长的想法，经征询总长夫人，夫人第一时间听到感动落泪，立刻答应。国防部决定两人中还同时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完成黄胜航守护总长的遗愿。台湾大学教授苏宏达批评故宫政策，警方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院裁处。监察委员长桂美刘德勋和包宗和认为，苏宏达的案子似乎已经过了裁罚时效，是不是真有到警局询问的必要，必须了解。为了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权益，已经申请自动调查。这个案子，士林地方法院已经认定苏宏达的言论属可受公平之事，裁定不罚。南港警分局尊重法院裁处结果，但是监察委员认为，何谓散布谣言该有明确界定，否则人人恐慌。而且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违法行为超过2个月，警察机关不得讯问处罚，也不得移送法院。苏宏达的案子似乎已经过了裁罚时效，是不是还有通知苏宏达到警察局询问的必要？有没有背离程序正义？权责机关发动调查的标准和依据为何？有没有横着言论自由与法益界限分际，都有探究了解的必要。新竹县男子陈子谦因案通缉，新埔分局东安派出所魏姓和黄姓警员前年追捕的时候双方扭打，陈子谦趁隙夺走了魏姓警员腰间的90手枪，还对空鸣枪示警，再把枪口对着两名警员要求放我走，不然我会开枪。两名警察停止拉扯，陈子谦逃往对向车道时摔倒，最后束手就擒。新竹地方法院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判处陈子谦6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科20万元罚金。陈子谦上诉，高等法院驳回。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陈子谦辩称不是恶意抢夺，只是短暂持有，而且惯性服用精神科药物，加上还有幼小子女要养，希望法官判他轻一点。但是高院合议庭认为，陈子谦从2009年开始就有好几项的刑案记录，素刑不佳， 而且夺枪下井的危险性比单纯持有枪械更大，认为一审刑度适当，要求轻判理由不足，驳回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3点，来到11880点，成交金额164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58点，涨幅1.54%，23563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19点，217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2点，30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5点，10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6点，2834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3241点。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马祖金门和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现在马祖起了浓雾，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浓浓酷袜感谢支持，38年来我们持续成长，今年冬天让浓浓酷袜温暖您的心。 NONNO 浓浓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七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在台湾发生，在台湾仍有许多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因为环境贫困而面临饥饿的问题。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孩子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年菜是受助家庭在农历年前最期待的礼物。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帮助弱势的孩子和家人一起度过温暖的农历新年。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相关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02-2290-2248。 我是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年菜食物箱的募集活动需要您的支持，您的爱心无论多少都将成为弱势儿童的帮助，带给他们温暖，让爱在台湾发生。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书瑶。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なぜか海が恋しい忘れたはずよなのに心がベレそこにいたがるの同じ夢を見て泣いたり笑ったりしたけれど意味深な態度勝手に誤解して Why I ain't doing that to me それでもあなたの特別な誰かになりたいわかったから興味のないことも最後のことに思えたわ Summertime gone， 感觉好像还没有哎。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就爱电你，向全世界发声。 就爱电你 UFO。 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仓木麻衣的 Summertime gone， 夏天已经结束了，有吗？有吗？没有吧。今天的日期是2020年的1月7号，但是在台湾，而且是北台湾，在台北是一个非常春和景明、有太阳的好天气呢。 一开始呢，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一直连续为你送上两首 summertime 的歌，像是夏天一样的一月份呢。但当然这虽然冬天不冷，然后就是春和景明的很开心很快乐，但同样也是你知道地球好像有点太暖了啊，太热了啊。 绵绵细雨，864天之后，第一道阳光终于洒下来，经过了层层树叶洒下来。红红太阳高高挂在我的头上，烤焦的灵魂8分27秒，只用了仅仅8分20几秒。今晚吃什么？今晚吃什么？灯也关上，周围布满空空荡荡，晒一晒月光，我要一如往常。错过了末班列车，如往常，得过且过，就像微笑轻轻带过，选择了沉默，算是什么过错？只需要好好想想，吃什么？今晚吃什么？今晚。歌声凄凉，一天365场，我自弹自唱，只为自己鼓掌。就算是没人欣赏，又怎么样？轻轻哼着，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大声的吆喝，不是我的。舍不得我的舍不得。今晚吃什么？今晚吃什么？今晚吃什么？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最新专辑《少年》当中，这首歌叫做《我吃故我在》。人家说华人是一个什么都吃的民族，什么都可以入菜啊。有一些动物可能让人觉得，它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吗？怎么也可以吃？或者是一些动物的内脏啊，你想象不到的海鲜，全部可以入菜，这就是。博大精深的 Chinese food， 我给你送上这首歌曲《中国菜》。 明明一起品尝过世界各地，唐人街的糖葫芦不敢给你，藏进甜蜜做个认真决定，一起回到那小城故事里，爸爸多个菜，爸多了颗星星，

现代人注重健康，对于饮食也越来越讲究，全天然少添加已成为消费者在选购食品的首要考量。比如美国大杏仁属于扁桃科的它，其实不是传统杏仁的亲戚，它可以降低胆固醇，维持体态，还能保护与强化骨骼牙齿，延缓大脑老化。另外，坚果中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补充也能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提到杏仁与坚果，多半会认为是为了健康而吃的，但市面上已经有店家把杏仁加入手工熬煮的法国奶油焦糖酱中，制作成香脆不粘牙的太妃糖，苦甜中带着淡淡的杏仁香气，香气浓厚，层次丰富，成为逢年过节最受欢迎的伴手礼。 坚果品牌的第一选择，健康养生的伴手礼，快上网搜寻 上信赚育。 我是罗大佑。 情深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不心空，我们能够。 就让我偷偷的想你，2:28，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次我离开你。 嗨，我是欧马克，欢迎你0223639955，下午的时光，上班的时光，当薪水小偷的时光，打电话进来543的时光，0223639955。 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 起，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失控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会再相约，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偷偷的，偷偷的想你。 你有在偷偷的想谁吗？也欢迎打电话进来偷偷传情啊。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02-2363-9955，今天的五四三时间，第一位，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小 诗。小诗吗？ 是 小诗。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问说红白有送票吗？去年有拿到。 你说在台视过年期间要转播，然后可能最近就要录影的，在小巨蛋的红白大赏有送票吗？ 没错。 会的，有的，请你继续的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谢谢， 再会了。 好，拜拜。 犹豫不决，哦，又爱他，心思善变，哦，难怪他对着镜子，只看到出一段幻觉。 回复一下上一个段落的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留言，也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想说的话。上个段落呢有讲包括了说，哎，大学已经放假了，放寒假了，好，所有的教授学生们都开开心心的寒假。接着下来呢，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因为上段落提到一下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最近可能大家在关心的这个新闻，就是在澳洲说这个大火火势凶猛，非常的可怕。希望可以顺利控制，希望可以减少损伤，希望澳洲可以平安。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若凡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幻觉》。在 APP 上面呢还有听众朋友们讨论到了全球暖化，然后连接到了吃素这件事情。吃素不要吃动物，就是不要尽量减少畜牧业所排放的那些碳排放，有没有办法救地球呢？有没有办法减缓全球暖化呢？就是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就是自己觉得对地球好的事情嘛，就好，我尽个人的力量，我不吃牛肉这样子，或是减少使用吃牛肉啊，然后或者呢是 可是你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有其他相应的 counter argument， 就是其他相应的这个反对的论调。譬如说呢，你就说哦，那少吃牛，然后少吃猪这样子啊，不吃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就会有人跳出来说，那你要那些养牛的人他们怎么办？你要那些养猪的人怎么办呢？好，就是同情心会你知道扩及到、其他关心到畜牧业者。那另外呢，也有人说你就算自己这样子吃素哦，那工厂排放不是更多？那、你知道吗，你其实骑机车开车那个排放其实也很多，然后就大家开始站成一团，然后没有办法理出一个头绪来，到底谁对地球比较好。然后还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知道吗，你们这边吵那么多什么吃素啊，什么不开车啊，不抽烟啊，不用工厂排放废水啊，全部用什么环保标章，都抵不过我不生小孩。然后这个时候听到又有人跳出来说，什么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你还不生小孩，怎么可以这样呢？大家都吵成一团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原子邦尼，这首歌叫做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未来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名为未来的波浪里，你我也会在这个浪潮之中啊。然后再说这个环境保护这一件事情，然后又会跟最主要的一个冲突的 argument 就是来自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我在发展这些促进经济的事情跟产业跟活动的时候，我势必就是会增加一些地球的负担嘛，就是没有办法，这两个就是矛盾的对决。那怎么办呢？你要一个干净的地球，还是你要经济发展呢？假设这是一个两难问题的话，你要怎么选呢？但其实看到现在，尤其现在就是选举又更靠近，你会发现环境发展这就是永续环境这件事情是一个理想，可是当说到了希望我们的未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波浪里面呢，大家都还是想要发大财嘛，就还是想要钱嘛，说穿了就还是这个样子。在政治学界呢，1970年代的时候，在北欧的国家就已经兴起了一个新的讨论的场域，叫做后物质主义，就是 postmaterialism。说在当人类呢已经达到了某种商业的高峰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一些非物质的东西，我们不再在要求说我们要赚大钱，我们不再要求说我们要盖好房子、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衣服这样子，我们会开始注意一些能够比较非物质的、比较心灵层面的，关于幸福是什么、快乐是什么、永续是什么的事情。可是人家北欧1970年代在讨论的东西放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快50年了，40几年，可是在台湾你还是会发现没有啊。最重要，每一次选战最重要打的主题还是拼经济啊，还是在发大财啊，主要还是在炒这件事情啊。 个考验，一如预期中的出现。这条路漫长，没有终点，继续前进才能看见。 所以最后呢，在讨论这些议题跟需求的时候，好像还是会回到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三角，你要把下面的满足以后，你才有可能讨论在更上面的议题。当我们下面的根基都还不稳的时候，当我们的国族认同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进入到后面更深层的讨论的。 你要知道还有很多人在陪你去挑战那些曾经达到难题，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你觉得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你要知道还有很多人在陪你去挑战那些曾经达到你的难题，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就算前方的路一样的崎岖，还是要硬着头皮往山顶走去。就算心里在沉重，温度越来越最后终究能够看见最美的风景。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胖虎，这首歌就是前方的路。再说说前方的路，有时候觉得好迷惘，看不清该怎么办呢？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哦，这现在有些不确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没有办法，当下就是这样子，总是要过了这个当下，可能过了一年、四年、五年、十年、五十年，再回头过去看，才会发现哦，原来四年前、五十年前那个时候的那个决定可能是对的，或是可能是错的，就是要过了以后你才会知道，人就是这样，时间很 tricky 的啊。你能怎么办？ 是个不受控制的女孩，有点可爱。她是个特立独行的天才，有点奇怪。她是个不受控制的女孩，有点可爱。她在我心里跟着我一起摇摆，她在我心里跟着我一起摇摆。我着了魔，跟着她一直摇摆。 下午的2:4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Overtone， 这首歌曲叫做《不受控制的天才》。是谁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不受控制的天才，那个天才就是你的心灵。而且如果你没有训练的去 tame， 去驯服你的心灵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受控制，而且会恣意像蔓草般攀爬跟生长的生物。所以学习管理自己的内心的天才吧。 总是忘了回头看身边景色多么美，不停地问自己，我到底在扮演谁。 待てね。 尼可酱美丽进化，极乐电音节奏， 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 幻化社会观察家，尼可酱首张创作专辑，幽默、嘲讽、直视、批判、爱与鼓励，网际网路一比一感官缩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家人牵挂的心念，时时都在。优补达人最好的天然食补，独家专利小分子活化萃取技术，能淬炼出食材中的珍贵营养，一天一包。随时随地让家人元气饱饱，宠爱家人，我选择优补达人鳗鱼精，活化如新，从现在开始，身暖心更暖，随时喝得到的幸福，优补达人鳗鱼精。 回到大安，回到成功的起点，我是林奕华。我主张落实国语、英语、城市语言三语教育，让孩子与世界接轨，一路赢到终点，下一代的幸福由我来守护。大安区立委请唯一支持三号林奕华。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何荣，定期健康检查是我们对家庭最大的责任。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器官影像如影历历，检后追踪健康关怀，令人安心好放心。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今年冬天最暖闪光来袭，郭书瑶全新晒爱单曲合拍。郭书瑶带上浪漫滤镜，与你的心跳每一下都合拍，和乐音乐。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大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快来听2点54分，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待会新闻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了，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附带上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回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天地会的《前世情人》，我们3点后再见。 是微凉的前缘。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做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街鉴赏。Suzuki 新年送好礼，就送庞公公雄厚宅美珍香肉干，绝不添加化学食品添加物，送礼就送第一品牌的美珍香肉干肉松。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要跟妈妈还有姐姐合吃一个便当。可是我总是假装吃饱了，因为我跟姐姐吃完，妈妈就没得吃了。 还好有各位叔叔阿姨的帮忙，让我们珊珊不再饿肚子。现在只要捐款500元，就能帮助小朋友拥有一个月的营养餐费。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茱莉亚吴卓源最新专辑《Five A.M.》全球同步发行。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池修《胆小鬼》，第四名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第三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第二名 Jay Sean《比较浪漫》，第一名杨丞琳《献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今天公布2019年第二波空气品质年报，其中员林县麦寮工业园区侧站连续第二年登上悬浮微粒 PM10 污染王。以县市来说，台南市以 PM10 年均值每立方公尺48.35微克，超过了嘉义县48.27微克，成为全国悬浮微粒浓度第一高。联盟调查，台澎金马 PM10 年均值34.44微克，全国最好的花东空品区21.1， 云嘉南高达 47.2， 高于高屏空屏区的 45.8。 六都以台南市殿后，云嘉南地区更囊括了 PM10 最脏前三名。联盟指出，近乎全世界最宽松的台湾 PM10 空品标准，20年如一日，年均值始终都是65微克，无法赶上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欧盟的年均值40微克。2019仍然延续前一年100%的假达标。呼吁总统府南迁到 PM10 最糟的台南市，教育部也该进驻本土沙尘暴重灾区云嘉南。澳洲新南威尔斯、昆士兰还有南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好几个月，专家估计这场大火已经让澳洲经济损失超过20亿澳元，约合台币416.2亿。目前野火焚烧面积相当于3个台湾，而且1月底到2月初才是野火季高峰，预料这场火至少还得再延烧一个月。雪梨晨风报今天报道，今年夏天毁灭性的森林大火已经导致澳洲经济损失20亿澳元，而且还在持续攀升，上看25亿澳元。经济学家也说，老百姓担心大火可能让原本已经十分谨慎的消费者更少花钱，预估澳洲央行2月可能再度降息。澳洲夏季是从每年12月到2月，1月底或2月初才是典型的野火季节高峰，预料这波野火还会持续烧，而且浓烟也成了火势之外的另一种灾难。首都坎培拉今年元旦出现历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有害空气品质指数高达23倍，消防员几乎束手无策，只能任火势把易燃物烧尽之后自行熄灭。伊拉克总理马蒂今天告诉国会，3号在巴格达遭遇美国无人机狙杀的伊朗最高军情将领苏雷曼尼是来伊拉克协商如何降低伊朗与沙烏地阿拉伯间的紧张情势。而且美国总统川普还在伊朗激进分子攻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之后，希望苏雷曼尼协助斡旋，没想到川普一面感谢他的斡旋努力，却同时计划攻击苏雷曼尼。川普在苏雷曼尼死亡之后提到，苏雷曼尼正在谋划杀害更多人，几年前就该杀了他。但是马蒂指出，苏雷曼尼抵达巴格达就是为了参加伊拉克出面斡旋伊朗与沙烏地阿拉伯间的紧张情势，当天本来要与他会面，向他传达伊朗方面的讯息，根本不是川普所说的谋划攻击。美国政府今天向美国公民发布旅游警报，提醒前往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占领区的民众注意安全，包括了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以及加萨走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的旅游警讯当中没有说明原因，只提到中东地区情势变得紧张，大使馆强力建议美国公民随时提高警觉，一旦听到代表红色警告的汽笛声响，就得立即进入避难地点。另一方面，美国上周空袭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歼灭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苏雷曼尼之后，美国规模第二大的石油企业雪佛龙已经撤出原本在伊拉克工作的所有美国职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70点，涨幅1.6%，来到2357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0点，217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0点，31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3点，涨幅1.16%，108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6点，2834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4点，324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3点，11880点，成交金额1648亿。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马祖、金门和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现在马祖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老公，过年到了，要送什么给长辈啊？ 送礼当然送健康啊。 送健康， 现在坚果养生正夯，坚果礼盒也是最想收礼首选哦。还要选有安心履历的万岁牌坚果礼盒，送得安心健康又体面。 万岁牌坚果礼盒。 我是赵少康， 25年来每次选举，我都推荐费宏泰。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的推荐没有对不起选民。费宏泰一直是全立法院最认真、最正派的立委，公道自在人心。我想呢，人在做，天在看。1月11号，南松山信义区的选民，请你送你的费宏泰进立法院，再次为你服务。3号费宏泰。 中华冰室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是全车系，2019-2019年是精选车款，享8.88%现金折扣。年前最后加码，购买2019-2019年是指定车款，即赠刮刮卡，人人有奖，最高奖额10万元。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神秘，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Welcome back。 刚刚的这个新闻跟广告休息时间，你有利用时间去喝杯水吗？伸展一下，动一动吗？伸个懒腰吗？站起来走一走吗？ 欧巴的青春之歌，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有没有首歌让你听到以后觉得哦，回忆满满，充满回忆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那个回忆满满的回忆，那个人、那个事、那个物，一听到歌以后就让你想起的人事物。 我记得和他相遇的1945年，那时我还穿着和服，第50个秋天飘着雨的夜，流连在明星咖啡店，像一位新皮肤也特别迷恋他背面的那些罪孽，穿着军官的制服穿梭自如，他带着鳄鱼的笑脸试图接近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他说他沾满鲜血的过往只是飞烟，他来自黄埔军校，伯君一笑的技巧正是服从的需要，那是威权也是权威的圈套，他那过于喧嚣的孤独与恐惧向世界宣告不是他的贵人，我只是过客，12选1中的后者，或者只是眼前的意外。当他抽着钱权的情怀，握着腼腆的嚣张枪，想死我却只能逃跑着叫。他带着刀，他带着枪，他带着思想，他带着死，他带着亡，却没带希望。他是华康少女体内分子蠢蠢欲动，是活在我里面不停时律动的痛。华康少女阴森到我在血泊中，华康少女无声到我在血泊中，华康少女的未来握在他手中，华康少女。究竟是我先爱上他，还是他爱上了我？这决定之后谁被谁惹火。当他说爱我时，眼神却看向对岸，无视那罪犯般的50架飞，将文明是璀璨还是摧残？当白目降下后，生活逐渐失序，建立秩序的反面不只关乎人命的失去，伤心之余别忘记他曾为秩序保护这块土地的一字一句。他始终怀着更大的野心，随后开始暴力的撤离，蹂躏生命，囚禁真理，但这世界上岂有真正的真理？我只知道我要爱我脚下的这里，枪里死去了身体的人，失踪的灵魂，哭泣的青春和剩下的幸存，那些倒下的尸体，你眼睛别捂住，那是道上的志气，你年轻别辜负。带着刀，他带着枪，他带着思想，他带着死，他带着亡，却没了希望。他是华康少女体内分子蠢蠢欲动，是活在我里面不定时律动的痛。华康少女 ，it rolling rolling 一整天，华康少女曾病恹恹倒在枕间，华康。少女就默默躺在我枕边，华康少女，被改掉的名字，被 被遗忘的历史，被唐突登陆的陌生人给一直气死。我是被建构的，我是不存在的，我不是华康少女，她才是赖着不走的。被改掉的名字，被遗忘的历史，被唐突登陆的陌生人给一直气死。我是被建构的，我是不存在的，我不是华康少女，她才是赖着不走的。带着刀，她带着枪，她带着思想，华康少女映射在我的血泊中。她带着死，她带着亡，却没带希望。华康少女无声到我的血泊中，华康少女体内放着蠢蠢欲动，华康少女的未来握在她手中，是活在我里面不定时律动的痛。华康少女， 听到的歌曲《华康少女体内分子》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喂， 喂， 嗨，你是谁啊？ 你好，我小米。 小米的青春之歌是， 杜德伟的《陪你一起看月亮》。 一起看月亮是吧？ 是。 这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这是我的初恋歌曲。 跟初恋发生在何时？ 23岁。 然后他要带你一起去看月亮吗？ 差不多。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怎么会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呢？ 有。 那还记得那晚的月色如何呢？ 非常的浪漫。 现在这位初恋身在何处？ 结婚了。 跟你吗？ 不是。 哦，那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也结婚了。好的，这首歌送给你。 谢谢。 拜拜。 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靠在你身旁，情话慢慢讲，快平安安醒来真歹势，关心要甲你到底坐做伙。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抱着你肩膀做你的情郎，月下怎浪漫，请你好似他，两颗心从此幸福美满。夜风轻吹动 爱真歹势，我想要甲你斗阵坐做伙。 天的时候因为阳光我们看不到月亮，但如果你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收听着飞碟联播网的话，利用网络没有国界，也许你真的是在可以看得到月亮的时候收听着哥哥妹妹有意思。其他人呢也欢迎你就是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02-2363-9955，今天呢是青春之歌的点播时间，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钟过后是你的青春之歌点播室，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02-2363-9955。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你和我最后都要回归地平线，那留下的足迹和浪花冲走回忆海岸线，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 嗨，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嘉义的夏日微风。 嘉义的夏日微风，嗨， 你好。 嘉义夏日微风，嘉义夏日微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嗯，那个蔡依林的《假面的告白》。 哦，感觉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不是悲伤故事，因为是那时候是蛮快乐的，是那时候我跟我就是那时候学测考完，然后那时候我跟我一群就是同学先去就是布置礼堂，因为是要就先考完的就可以先去，就要先去布置礼堂，就是要算是要 欢送毕业生。 对，不是，我们是毕业生，我们要布置我们毕业典礼。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买了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就是日就是每次就是在布置的时候就一直放首歌去，就是一直放这张专辑。然后那时就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刚刚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就是我想听悲歌，所以我就选了这一首。 哦，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悲歌是你的 top one choice， 最佳选择。 对，就是我想听悲歌，因为就是这张专辑，就是我到现在就是骑车的时候还是一直会听 啊、 嗯，只是就是一直没有把他的那个曲目排出来，因为就是可能太久了，他就是都已经乱掉了。 哦哦哦！ 所以就是每次听的时候都要猜这首歌是什么，这首歌是什么。 好好， 对对对对。 好的，夏日微风，待会送给你假日的告白，假面的告白，再见， 拜拜， 拜拜。我为什么一直要发日这个音啊？假日的夏夜微风，哈，假日的告白，哈。Life will find its way. 生命有一种绝对。三点二十一分。I'm gonna know you. I'm gonna show you. My body's got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也许就是某个时候的一张专辑，某个时候的一首歌，陪你度过了某一段时光，可能。跟你在做的事情没有太大的联系，可是你只要一听到就会回到青春去。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这首歌曲办演唱会的九零蔡依林《假面的告白》。 好像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掠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你不会爱，你只爱接受爱，眼睛睁不开，看不到未来，也哭不出来。好像碎了一块，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掠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是淡水老街的 Holiday。 Hi，Holiday， 你的青春之歌是？ 你好，你好。我的青春之歌是柯有伦的《恋爱也行》。 哦，有什么故事呢？ 就在那个在他推出这张单，应该说专辑的时候吧。 嗯。 然后就刚好跟就在淡水老街的 Holiday 跟某一个女生。就算是 演习了， 哎，不是，就是在里面唱歌啊， 哦、 然后就有在一起了，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哎，这首歌还真的好久都没人点了，想说就点一下来回味一下。 柯有伦的 《恋爱演习》， 恋爱演习， 对，还蛮甜的啦， 怀旧一下当年的淡水好乐迪， 对对，是没有错。 好的，待会送给你哦。 好，谢谢老马克， 拜拜， 嗯，新年快乐，拜拜。 静别放送，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 Cats 猫电影原声带。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流行天后泰勒斯、詹姆斯·科登、奥斯卡肯定朱蒂·丹契、珍妮佛·哈德森等超强卡司共同现身演出。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讲究是对品质的正义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过年要到喽，今年年菜我还是选老协蒸佛跳墙。80年选料坚持，精选鲍鱼、干贝、乌参10多种山珍海味，每一口都给家人最经典的好滋味。80年的讲究。老协蒸，挑选年节最讲究的好礼，就上老协蒸官网。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我是薛明志，我希望年轻人都可以找到喜欢的工作，可以安心结婚、生小孩、买房子。请送我进立法院，为大家推动成立青年发展部，推动0到6岁国家养和公者有其屋。 郭台铭支持薛明志，政党票请投3号亲民党，3号亲民党。 老婆大人，我的维纳斯。 你呀、啊，怎么换了桑马克隔热纸，嘴就变这么甜？ 多亏有桑马克隔热纸，采用节能光谱科技，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让我的老婆美丽动人。 年初换新车，指明桑马克隔热纸，详情请洽全省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纪怡玲。 这月光多像几分钟为零，我把你从我心中彻底抹去。 飞行安全降落，站在2号 得你发现我，我们擦肩而过，心跳忽然停止跳动，没有任何靠近你的理由，只好大声对你说，Oh girl， 春之歌， 为了谁去辜负当时的在乎，让一个人遗憾却无法去弥补，把心荒芜他取代曾有的照顾，爱刚结束，人往往记得不清楚，这条路沿途的凌乱脚步，过去很快乐满足，对未来却感到茫然无助，我们都要幸福，没有下雨不许哭，让爱和是你的全部，从心中消除，我们都要不孤独，面对生活的变数，曾经何时所有付出，今天去征服痛苦，或许离开才懂得相处，去辜负当时的在乎，让一个人遗憾却无法去弥补，把心荒芜他取代曾有的照顾，爱刚结束，人往往记得不清楚，这条路沿途的凌乱脚步，过去很快乐满足，对未来却感到茫然无助，我们都要幸福，没有下雨不许哭，让爱和是你的全部，才能从心中消除，我们都要不孤独，面对生活的变数，曾经何时所有付出，今天去征服痛苦，或许离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黄家千的《我们都要》。这些情歌的写词人有时候觉得，天啊，你们到底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么厉害的词啊，包括像之前什么相爱容易相处难，或是刚刚的这一首我们要幸福的我们都要幸福，离开才懂得相处，温柔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哦，揪心揪心。时间来到了星期二下午的3:3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两个小时在这里陪伴着你，我是马克。 非常疗愈人心的声音，它是夏川里美，这首歌曲叫做《时代》。每一个时代呢，会有不同的流行，只要你活得够久，你就可以辨认出，哎，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某一个时代的流行吗？当然，如果活得再更久一点，你把目光拉远一点，去图书馆看一些过去的照片，发现哇，其实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些时尚的流行、音乐的流行，甚至运动圈战术的流行，在政治上面的意识形态的流行，也都是一阵一阵的，而且很奇妙的，常常全球会掀起同样的一股风。刚刚听完夏川里美的时代，现在为你送上罗志祥的力量。 想念长了翅膀，它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给我力量，陪我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他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想你的臂弯，给我力量，陪我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 待てね。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听到的是《我想我会》。 看，他牵着你的手，而我只能点头，不甘示弱，不用让我拥抱。开始闪躲，不断退后，谁懂？我想我会爱不说。 会爱，不说，不该再流泪，不会再留恋，我会默默的接受。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大家好，我是中正万华区立委候选人3号林玉芳。这4年来，台湾的经济非常差，民进党却吃饱饱，大家都委屈了。让我们一起来做改变，让台湾更公平、更美好。请支持3号专业用心的林玉芳，林玉芳，谢谢您。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法国的整形外科医师 Isabelle 所写的《整形台上的人生》。索尼娅是我母亲介绍来找我看诊的，她刚刚到我父母家工作不久。我的父母呢，雇佣他整理家务几个小时，很快的，他们就觉得，跟索尼娅相处很自在。索尼娅照顾他们，帮他们精心打扮，除了整理家务之外，还帮我父亲剪头发，帮我母亲吹梳头发，帮他们修指甲。自从索尼娅来到家里，我父母的生活更愉快了。所以跟他看诊的时候，我就向他表达了感激跟欣赏。索尼娅今年40岁，是一名跨性别者。刚出生的时候是男性，但是他从7岁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女人，而且他想要人工乳房。在法国，移除阴茎塑造阴道，或是相反，移除阴道塑造阴茎是一个大手术，你必须要在授权的公立医疗单位才能进行。至于其他的手术，像是植入人工的乳房啊，移除喉结啊，鼻子整形啊，这些可以在私人的医院里面施做。本来我跟索尼娅的会面会很愉快的，但其实我有点为难，因为我的母亲希望我不要替她做这次的手术，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拒绝她啊。索尼娅对我的爸妈这么的好，这么的亲切，其实我也替其他人做过这类型的手术，一切都应该很顺利才对啊。可是我的母亲非常在意这件事情，还说如果我替索尼娅动手术的话，我就不再跟你说话了。哦，情绪勒索。病人的介绍人呢，自认为对医患关系有责任啊，就是他的妈妈觉得对于这个医生跟病患的关系有责任，甚至呢拥有了专断权，这个现象很奇怪啊。而我竟然也莫名其妙的感到有所亏欠，我不想要跟母亲有冲突，完全不想， 相较之下，索尼娅其实就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啊。还有另外好几十个整形医生可以帮他动手术，不一定非我不可。假如我帮他动手术的话，我会认为我自己仗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忤逆了父母。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对索尼娅说，不好意思啊，我不能替你动手术，因为我们妈妈不乐见我这么做。我必须要成功的说服我的母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她已经不再说还算客套的话，也就是她的话已经很激烈很激进了。她会说，我知道您心意已决啦，所以不用再浪费时间告诉我，你无论如何都会帮她做手术，对不对？而且你还要希望得到我的祝福。在知道索尼娅并不希望舍弃男性生殖器，将变得既有乳房又有阴茎之后，我的妈妈认为你不应该参与制造出一个怪物，这样的手术会毁了你的名声。后来母亲知道索尼娅她不是唯一的个案，而且我已经替好几位病患做过这样的手术，她才终于被说服。当她明白有个跨性别族群兼具乳房跟阴茎，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这样的跨性别者之后，她总算不再阻止我，也不再是索尼娅跨性别者为怪物。3:54，在今天的最后要送上的是来自于 UFO New Star。 UFO New Star， 他是张若凡，在这边也跟你说声再见喽。我是马克，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张若凡。这一次专辑名称叫多巴胺，我他。多巴胺是多巴胺的意思，它是一个脑内分泌物，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所以这一次专辑呢就比较注重于我的声线，还有一些说故事的方式。那因为我是新人，有很多故事大家可能都不了解，甚至不认识我的声音，因此专辑尝试了以主流跟独立之间比较难以归类的多变样貌。而我的专辑也在12月24日已经推出了。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 ，Cats 猫电影原声带。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